今日要同大家接觸馬太福音第3章所講天國嘅比喻，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總結，因為俾我哋係有個機會能夠重温一下天國其他7個比喻所講過嘅內容。我哋亦都係講過天國嘅比喻，其實係有一個係首尾嘅結構。第一個比喻係撒種嘅比喻，同今日嘅比喻就係取物嘅比喻，其實係一對，兩個都係講到係神嘅話語，兩個都係講到去同人哋傳福音。而第一個比喻撒種嘅比喻所係着重嘅，就是聽咗福音的人怎樣來到領受。有4種不同的泥土，只有1種是能夠結出是果實，其他3種都是一是聽不明白，一是就生命裡面有太多其他的事令到他們不能夠結出果子。而今天的這個比喻又是講到神的話語，但是不再是領受，是調回轉頭，是頒發，是怎樣將神的話語來到同人地來到是 分享，怎樣是傳達出神的話語。經文剛才都讀過了，很簡單，2節的經文，馬太福音13章51至52節，耶穌說，這一切的話你們都明白了麼？他們說，我們明白了。他說，凡文士受教作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耶稣基督问门徒，你听我讲了这么多关于天国的比喻，你们明不明白到底？那门徒怎么答？门徒说，我们明白，明白了。跟着耶稣基督就说，他说如果要做天国的门徒要怎样啊？要好像文士受教，又好像是家主从个仓库入面是拿些新拿些旧的东西出来一样。我们首先看看耶稣基督问门徒，你们明白了没有？明白这个字是很有趣，因为不是一般头脑上的知识这解，而是耶稣问他们，你有没有将所有的资料所有的知识我所讲的拼埋一起？很多时候我们都懂讲的，你有没有见到个 big picture， 是吗？有没有见到个大图画？你只是好像个 jigsaw puzzle 那样，你只是拿起一块，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当你是砌了整幅图出来你知道原来这幅图画是讲什么东西。其实天国的比喻都是一样，8個比喻，如果你求其抽起一个出来，你真的喜欢点解就点解。所以我亦都相信点解有这么多错误的解释，但是当你是一个大图画这样来看原来天国的比喻是有一个首尾的结构，见到晒整幅图画，整个天国是怎么样，你就不会解错经。耶稣问那些门徒，说你们明白了没有？我解释那些天国的比喻。门徒说明白，但是我们看看那些门徒的表现，他们的行动，你想想他们明不明白。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个比喻里面说，天国好像什么？好像藏宝，好像珍珠。他说有一天我会是为我的宝藏，为我的珍珠变埋一切，抛弃一切，舍命。呢头讲完，当门徒喺度马太福音16章听见耶稣基督预言佢将来会受苦会死，彼得话黑点讲啊？彼得话，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嘅身上。啱啱先讲完嘅啫，13章先讲完这个比喻嘅内容，耶稣基督。哇，好似藏宝，好似珍珠嘅比喻，要放弃一切。嗰头彼得就即刻咁答。另外，当耶稣基督被捕嘅时候，门徒点样啊？全部四散，甚至唔认耶稣。 我哋睇下，其實門徒真係唔係咁明白天國嘅比喻。耶穌基督又話：要好似要做天國嘅門徒，要點啊？要好似文士受教。嗱，文士係咩人？我哋通常知道文士就係抄經嘅，係嘛？我哋成日知道佢係抄經，但係其實文士係學者嚟嘅。其實文士係教律法，文士係舊約嘅老師嚟嘅。文士亦都好有地位嘅，佢係猶太教嘅神學家，佢係高級嘅猶太人嘅委員會入面嘅成員，佢亦都係公會嘅成員。嗱，雖然文士有咁高嘅地位，雖然文士嘅責任係解經研經，但係我哋見到喺聖經入面，文士時時都被耶穌基督鬧，好似喺度馬太福音15:6，有耶穌基督鬧文士，話佢哋嘅教導係廢除神嘅戒命，係好大嘅、好嚴重嘅一個罪嚟嘅喎。所以相信當耶穌基督話要做天國嘅門徒，要好似文士一樣，你諗下嗰啲門徒點啊？真係拗曬頭。點解要好似文士一樣？其實好簡單，文士代表咩？文士就係代表係傳統嘅教導，文士就係代表舊約嘅教導。其實今日嗰節嘅經文都有好有趣。我哋話全個馬太福音13嗰啲比喻都有個首尾嘅結構，呢節嘅經文都有一個首尾嘅結構。我哋話文士係代表舊嘅教導，代表舊約。咁受教呢？受邊個教啊？咁就梗係耶穌基督嘅教導啦。文士受教就受新嘅教導㗎喇喎。咁我哋見到先有舊，就跟住有新啦，係咪？到耶穌基督話又要好似家主攞出新舊嘅物件嗰陣時，就係新然後到舊喇喎。咁我哋見到頭頭係舊到新，下面係新到舊，有個倒影嘅結構，有個首尾嘅結構。最重要嘅係咩呀？作天國嘅門徒要好似一個家主一樣。家主係乜嘢嚟嘅呢？ Master of the house， 英文家主係乜嘢呀？一個家主嘅工作係好重要㗎。一個屋企嘅主人，佢係管到成個屋企人嘅福利，屋企人嘅起居飲食需要啲乜嘢，全部都由呢個家主嚟到係供應。家主係會收埋好多嘢喺個倉庫入面，然後慢慢慢慢咁樣一樣一樣攞出嚟，一啲新一啲舊咁樣嚟到係俾佢嘅家人，可能係衣著，可能係食物，可能係其他嘅嘢。一個家主亦都係好慳，好會得節儉㗎。所以當有多餘嘅物質嗰陣時，佢會點啊？將多餘嘅收咗喺個倉庫度，到有需要嗰陣時又攞翻出嚟，先攞舊嘅，然後攞新。點解要先攞舊啊？點解唔攞啲新出嚟啊？好多嘢好似食物咁樣都有 expiration date 㗎，擠得耐就唔掂㗎啦，所以先攞舊，然後攞新，攞出嚟分配俾屋企人。這個就是家主。耶穌基督說你要成為天國的門徒，你要走去跟人家傳福音，你要走去告訴人聽天國的好消息，你就要好像一個家主那樣拿些舊拿些新的東西出來。很明顯的問題就是，既然是這樣，什麼是一些舊，什麼是一些新的東西？我們先看看，剛才我都說過了，新的東西就是耶穌基督的教導，是一些新的教導。我們先看看舊的 不代表什麼、先看看一個反面的不代表什麼。其實在馬可福音第2，耶穌基督是說了一樣相反的東西。耶穌基督說新和舊不可以混在一起。今天的經文又不同了，個家主要將新同埋舊嘅嘢攞出嚟，但係馬可福音第2就啱啱相反喎，話新同舊唔可以混埋一齊。 咁好明顯，馬可福音二章同我哋今日所講嘅係兩件唔同嘅事。嗱，我哋先睇睇馬可福音二章係講緊乜嘢。嗱，個背景就係耶穌基督嘅門徒冇禁食，所以約翰施洗約翰嘅門徒同埋法利賽人嘅門徒就嚟問耶穌：喂，點解你啲門徒唔禁食㗎？我哋嘅門徒禁食㗎喎。耶穌基督點回答啊？耶穌基督話：新郎喺度嘅時候，陪伴嘅人係唔需要係禁食。到新郎唔喺度啦，大把時間俾陪伴嘅人嚟到禁食。意思就係話，新郎係耶穌基督自己。耶穌基督喺度嘅時候係唔需要係禁食，但係當耶穌基督係釘十字架係離開我哋，就有好多時間係嚟到禁食。 所以呢度我哋見到耶穌基督所講嘅就係禁食嘅問題。跟住耶穌基督喺馬可福音二章二十一節講得好有趣，佢話沒有人把新嘅布縫在舊衣服上，恐怕所補上的新布帶壞了舊衣服，破的就更大了。耶穌基督話沒有人將新嘅布愛嚟補喺度舊嘅衫上高，舊嘅衫洗過好多次縮曬水㗎喇，唔會再縮㗎喇，新嘅布未縮水你就係補咗上去，跟住一洗又點呀，新嘅布就縮㗎喇，就會扯爛曬你件衫㗎喇。所以耶穌基督話新同舊唔可以擺埋一齊。佢又舉咗第二個例子，喺馬可福音二章二十二節，佢話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恐怕酒把皮袋裂開，酒和皮袋就都壞了，唯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裏。耶穌基督話，佢話冇人將新嘅酒擺喺舊嘅皮袋，舊嘅皮袋係皮做㗎嘛，舊咗之後點呀，又乾又硬，冇曬新速性啦。新嘅酒點呀，仲會發酵㗎，仲有啲 bubble 出嚟，仲會有啲二氧化碳出嚟。咁若果你嗰隻舊嘅皮袋上咗個蓋之後面，好似吹氣球咁，會漲㗎嘛。一漲嗰陣時候，若果你係冇伸縮性咁就爆喎。舊嘅酒擺喺舊皮袋冇問題，新嘅酒擺喺新嘅皮袋亦都冇問題，因為新嘅皮袋有伸縮性，但係新同舊擺埋一齊就出現問題。嗱，呢度耶穌基督講咗話新同舊唔好擺埋一齊，咁我哋又諗咯，你都仲未解釋新同舊係乜嘢？嗱，呢度所講嘅我哋見到係禁食，其實喺度係利未記第十六章講到贖罪日嘅時候，神係規定佢哋話喺嗰日你哋要刻苦己心。哇！猶太人話刻苦己心乜嘢意思啊？為咗自己嘅罪哀動，點樣哀動啫？禁食啦，哀动到连食嘢都冇心机食啦，咪禁食囉。而喺度旧约亦都有好多其他嘅经文係教人禁食，但係呢啲禁食都係自愿嘅，從來冇话要强性嘅規定一定要禁食。法利赛人就係咁样，一个礼拜禁食两次，通常係礼拜一同埋礼拜四，係規定你一定要禁食。嗱，呢個就出現問題啦。本來禁食係咩呀？代表哀動，係咪？但係若果你規定咗禁食，禮拜一又禁食，禮拜四又禁食，好似我哋減肥咁樣，禁食咋嘛，咁就禁食囉，唔好食咁多嘢囉，係咪？但係諗唔到原來禁食嘅原因係咩呀？要為自己嘅罪哀動。變到個個都去禁食，但冇人為自己嘅罪哀動，嗱，呢一個就係出現咗問題。所以耶穌基督話呢啲教導係人嘅教導，你去規定人去禁食，但係冇人心入面真係為自己嘅罪嚟到哀動。嗱，呢個就係人為嘅教導同埋神嘅教導唔能夠擺埋一齊。嗱，所以呢一節嘅經文所講新同埋舊，新嘅就係耶穌基督嘅教導，舊嘅就係人為嘅教導。好明顯呢度唔係講呢啲。嗱，今日我哋嘅經文呢個馬可福音二章亦都出現喺馬太福音九章同埋路加福音係第五章。我哋亦都見過聖經入面講得好清楚，以賽亞書五十八章三至到五節講到 假冒为善的禁食是不为神所喜悦。而耶稣基督亦都骂是文士法利赛人，马太福音15章9节说他们是用人的吩咐是来到是 教导人，当道理来教导人，所以耶稣基督骂他们。这里见得很清楚了，所讲的新和旧是人的教导和神的教导。这里经文，今天的经文讲文士受教，好像家主是将新旧的东西搬出来，新和旧很明显，旧不是指人的教导，不是人的教导就是什么？就是神的教导啦。神的教导可以新和旧摆在一起，可以将新的拿出来，将旧的拿出来。新的教导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旧的教导是旧约的教导。耶稣基督自己都讲的，所以耶稣基督从来是不会是矛盾，前后矛盾。耶稣基督自己都说，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至到十八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就是旧约的教导。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耶稣基督说，我来不是要废了旧约，旧约是要成全。好多耶稣基督的教导都在旧约那里来，旧约真的成全了很多新约的教导。所以我们见到做一个天国的门徒，就要好像家主那样，拿些旧拿些新，我们同人分享福音，分享天国的好消息的时候，是要拿些新拿些旧。旧的是旧约的教导，有很多关于天国的教导，新的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我都跟你们讲过，当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是被犹太人拒绝接受。如果犹太人是会接受的话，天国真的会降临在地上，旧约所讲的天国，地上的天国就会来临。由于他们不接受的话，这个天国的来临是延迟了。在现在这个时候，是多了一个保罗叫做奥秘的天国。是一个奥秘的时候，是外邦人信主的时候，是一个教会的时期，你可以说是一个恩典的时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要去叫多些人是信主，是要多些去传福音，因为是恩典的时期。但是这个恩典的时期不会永远长存，有一天是会结束，教会是会被提，所有的基督徒会被提到是天上去，跟着地上有七年的大灾难，跟着耶稣基督就会回来，跟他的圣民一起回来，是建立千年的国度，建立这个旧约所教的国度就会来临。所以我们见到是有新是有旧，耶稣基督所讲的关于天国，马太福音十三章，在这里路加福音八章和马可福音四章所讲天国的比喻，说现在这个时候的天国会是怎样，是旧约没有讲过的，所以这些是新的。但是旧约亦都有讲过天国，就是不是现在的天国，是将来会来临的天国会怎样。我刚才说今日的比喻好好，会帮我们做一个总结，来看看我们所讲过的怎样。我们不妨是将耶稣基督所讲新和旧来到摆埋一起，来到比较一下。而家呢个天国所谓新嘅时候，新嘅教导系点样噶？我哋话好似撒种嘅比喻，你走去同人传福音，唔系个个信噶。你走去传福音嘅话，有四种泥土，只有一种能够结出果子，其他三种都结唔到果子。但系将来当耶稣基督再次翻嚟嗰阵，呢个国度会点啊？万口都会要承认，万室都要敬拜。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三节，见到好唔同嘅两个国度。喺到而家呢个国度，呢、这个教会嘅时期，系物子同败子一齐系共存嘅。信嘅人唔信嘅人，所谓义人不义嘅人会喺埋一齐嘅。 我哋唔系去排除异己，我哋唔系甚至将我哋基督徒嘅教导就去套喺人嘅头上。我哋要以生命影响生命，我哋要去同人哋传福音，呢个系恩典嘅时期。但系当耶稣基督再次来临呢，那个国会系一个正义嘅国，所有不义嘅人都会被系除去。以西结书二十章二十八节，而家呢个天国呢，不断咁喺度增长。好似芥菜种一样，芥菜种好细，慢慢慢慢见到好似一棵芥菜，甚至话芥菜树，但系唔系变咗一棵香柏树。芥菜树系咩呀？系所有蔬菜当中系最大，唔系变咗系香柏树。我哋唔会系同化成个世界，我哋系唔会系征服成个世界，但系会不断咁样嚟到生长。将来个国度呢，我哋睇但以理书第二章讲得好清楚，有块不假人手嘅石头从山上跌落嚟，打碎晒所有个国家，然后点啊？充满成个世界。将来个国度系会充满成个世界，而家系唔会嘅。我哋系要尽量去传福音。而家嘅天国好似面酵咁，不断咁渗透，系内在嘅。我哋每个人嘅心入面都有天国，有耶稣基督喺我哋嘅心入面，系内在嘅国。将来个国呢，真真正正实在系外在，系地上嘅国。而呢个国亦都系神应许大卫，神同大卫讲，你嘅子孙将会永远有呢个王朝，直到永远。我哋见到耶稣基督呢个千年嘅国度，的确会带领我哋进入永恒。而家呢个国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呢一、这个系教会时期，可以话系叫做恩典嘅时期。因为我哋系耶稣，所有接受耶稣基督嘅人都能够系罪被赦免，而且呢个邀请系俾全世界嘅，就系、是、好似藏宝呢、这个比喻一样藏宝人点啊揾到宝藏，买咗成块地，个地系代表世界，呢、这、一个救赎嘅邀请系俾全世界嘅。是恩典的时期，将来呢，将来是会一个审判的时期，是一个定罪的时期，所有不义的人都会是定罪。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六节，虽然说这个邀请是给了全世界，但是只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才能够是被耶稣基督的血包住，才能够是被耶稣基督的义包住。我们说这个就是赎罪的意思，赎罪就是包住遮盖的意思，只有接受耶稣基督才会被他的血被他的义包住，好像珍珠一样。但是不接受的呢去到最后的天国，耶稣基督再次来临，我们会见到好像以西结书是十八章二十节所讲，说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二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果恶报也必归自己。每人要担当自己的罪的，做爸爸的不能够担当仔的罪，做仔的不能够担当爸爸的罪。为什么？全部都是罪人来的嘛，我有罪，我怎可以为你担当你的罪呢？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我说，一是就我们由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我们被耶稣基督的血被耶稣基督的义包住，好像珍珠的比喻一样。一是就怎样？一是就自己担当自己的罪，就是好像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所讲。嗱，呢一个恩典嘅时期唔会永远长久，唔会永远存在。有一日，好似撒网嘅比喻一样，系会分开。属神嘅人唔属神嘅人会分开。呢、这个分开嘅开始就系教会被提，就系、是、好似嗰节经文话咩啊？嗰、那个渔夫将好嘅鱼系分开，摆喺个器皿入边，就系、是、好似基督徒系被提一样，被提走。呢、这、一个分开的结束是去到哪里？去到大白宝座的面前，不信的人会受到审判，而 然后会被抌入去火湖入面，个结束就喺嗰度。好似但以理书七章十节所讲，从他嘅面前有火河发出，我坐着要审判，案卷都展开了。到最后就有一个大嘅审判，就是最后嘅分开。嗱，我哋见到耶稣基督教我哋，我同人哋传福音要点啊？要有啲新，有啲旧，唔好净系同人哋讲恩典时期。哎呀，神嘅恩典啊，神爱你啊，信啦、啊，嗱呢啲都系好嘅。但我哋耶稣基督话咩啊？系需要有啲旧喺度，都要同人哋讲唔信嘅结果会系点样样。唔系话净系讲晒恩典，你都要讲下审判，讲下罪。但我哋见到旧约的确系好严谨，有好多系审判，系好多好严谨嘅经文。新约我哋见到系好似系比较多恩典，耶稣基督嚟为我哋系钉喺十字架。啊，新约好和善，旧约系好似好恶嗰个神。但系系咪神真系变咗咧？你谂下，神系会唔会变嘅咧？神系永远唔变嘅，唔系话神喺旧约就咁恶死，去到新约就变到咁和善，唔系噶。咁究竟旧约系乜嘢嚟噶？旧约其实好有意思嘅，旧约系俾我哋见到神嘅属性，俾我哋见到神嘅标准，俾我哋见到神嘅准则，所以你亦都可以话系比较严谨一啲。俾我哋见到乜嘢系神所喜悦，乜嘢系神所憎恶。嗱，旧约讲俾我哋听，啊呢位神系公义嘅神，罪系一定要被审判。嗱，好似头先嘅经文都讲啦，啊若果唔系耶稣基督担当你嘅罪，你要自己担当自己嘅罪。嗱，咁去到新约，你话恩典时期，咁系咪神宽容咗啊？系咪神突然间话唔紧要啦，你犯罪都唔紧要啦，唔需要得受到审判？是不是神变了？不是的，一样有审判的。个审判去了哪里？个审判去了耶稣基督身上而已。所以我们见到神是没有变到的，一样的而已，一样是这么公义。但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审判就去了耶稣基督那里，所以不临到我们的身上。嗱，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至到十八节，说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旧约是藉着摩西传，旧约是给我们见到神的属性，他的标准，他的准则，好像告诉我们罪一定要是得到受到审判，受到惩罚。但是透过耶稣基督呢，是有恩典和真理。真理的意思是福音，福音和是恩典是由耶稣基督而来。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个审判，就不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个审判就去到耶稣基督的身上。神一样是公义的神，一样是罪要审判，我们见到没有变到。但我们亦都见到是怜悯的神，因为神怜悯我们，以致差派他独生子来，是为我们来到是赎罪。在这里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至到二十六节亦都说，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之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耶稣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不在师傅的手下了。在我们未信未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是看守在律法之下，律法是定出我们的罪，告诉我们听我们是罪人。罗马书说什么？罪的工价是死，唯有神的恩赐是使在我们主耶稣里乃是永生。罪的工价是死，只有耶稣基督是能够带给我们永生。指出了我们的罪之后，给我们见到 带我哋去耶稣基督嘅面前，以致我哋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以致这个审判唔再临到我哋嘅身上。所以经文话，旧约或者律法系将我哋圈在罪里，话系我哋嘅师傅。到我哋接受咗耶稣基督啦，唔能够再指出我哋嘅罪，系我哋系罪人，但我哋嘅罪咩啊？系被耶稣基督系已经系赦免咗，担当咗。嗱，我哋见到，所以话神系完全冇改变，新约同旧约系一样。嗱，你话唔系啊？你话吓旧约咁多审判，新约头先讲过啦，新约嘅审判有好多噶，你睇福音书，四部福音书都讲到审判嘅，审判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以你唔好话新约冇讲审判，新约有，但系喺耶稣基督嘅身上。咁你话旧约有冇恩典啊？新约我就见到啦，你话耶稣基督嚟佢嘅救赎，俾我哋见到有咁多恩典。咁旧约嘅恩典咧喺边度啊？仲话唔系神变咗？旧约冇恩典，旧约有恩典噶。记唔记得我上一次同大家讲珍珠嘅比喻嗰阵时，讲过赎罪，话俾大家听喺旧约有好多关于赎罪嘅预象，有好多赎罪嘅预言，例如挪亚方舟，我哋见到耶稣基督嘅赎罪，例如咩啊屠城，例如系旷野嘅铜蛇。有好多噶，我只系指出三个啫。有好多好多系赎罪嘅预象，呢啲全部都点啊？成全晒喺耶稣基督嘅身上，应验晒喺耶稣基督嘅身上。所以耶稣基督讲咩啊？佢嚟唔系废掉律法，唔系废掉旧约，乃是咩啊？系成全。全部呢啲旧约嘅救赎嘅预象成全晒喺耶稣基督嘅身上。嗱，我哋讲完知道新同旧系咩啦。新同旧唔系人嘅教导同埋神嘅教导，系新约嘅圣经同埋旧约嘅圣经，我哋要一样咁搬出去。但系除此以外，我哋都学到一样嘢，就系有入就一定有出。个家主系叫要搬喺个货仓度搬啲新搬啲旧嘅嘢出嚟。嗱，呢个拿出呢个字系同埋系第一个比喻撒出嗰个字。嗱，虽然希腊文唔系同一个字，但嘅意思系好相似，两个都系讲到系撒出去嘅意思一样，要将系福音嘅种子撒出去。嗱，所以我哋话呢度系有个首尾嘅结构，因为都系同将神嘅话语撒出去有关。而第一个比喻系有关领袖，今日嘅比喻系比较系注重系颁发。其实我哋自己都曾经系受过福音嘅种子嘅人哋撒俾我哋嘅，系嘛？我哋都有领受到福音嘅种子嘅。我哋所以领受咗之后应该要点啊？一样系要颁发，系将呢个福音种子撒翻出去。嗱，如果我哋唔系咁做嗰阵时，就大件事啦，就唔系有入有出，系变咗有入冇出噶咯。有入冇出好大件事噶。我都讲过喺到呢个芥菜种嘅比喻天国好似芥菜种咁，头头一个人，耶稣基督一个，变咗十二个门徒，变咗七十，送咗七十个人出去。变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120个，跟住耶稣基督升天之后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如果个个都有入冇出呢，有冇咁嘅增长啊？冇可能。所以我哋真係需要係有入有出，我哋接受到福音嘅种子一样係要撒出去。圣经话俾我哋听，施比受更为有福。呢个当然係讲物质，係讲钱财嘅嘢啦，但係亦都係讲到咩呀？播福音的种子都是一样的，施比受是更为有福。除了是要有入有出，有入有出，我们都应该是多施就多得。我们讲过这个撒种的比喻，四种不同的泥土，是吧？只有一种是真正接受。所以如果我们要多些人接受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多些去撒种，那个机会才会多些。 喺度马太福音系13:11-12，经文话咩啊？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嘅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嗱，呢度讲俾我哋听系第一个原则，就系能够明白神话语嘅，神会继续加多啲俾你。所以真系要勤力啲读圣经。你越系明白，神会越系俾多啲知识俾你。第二个原则呢，第一个原则就系要多读多明白。第二个原则喺路加福音12:48，佢话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你越系去同人分享，就点啊？越系得到多啲。越是明白，神又越给你多些；越去同人分享，神又更加给你多些。嗱，这个给我想起就是在马太福音25，那一个按住才干来到受托付的比喻。记不记得一个主人要去外国了，他将他的财富是分给他的仆人。有人拿到5,000，有人拿到2,000，有人拿到1,000。拿到5,000和2,000的照样赚到5,000和2,000，俾呢个主人点讲啊？你系忠心又良善嘅仆人，你喺小事上忠心，所以我要将更多嘅事俾你嚟到管理。但系唔好唔记得，仲有嗰个1,000啊！嗰1,000点啊？好似讲藏宝嘅比喻咁，收咗喺个地下度，惊住会做生意系失败，连嗰1,000都蚀埋，于是收埋佢。个主人返嚟闹佢。马太福音25:29-30讲咩呀？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嗱，读到呢度好惊心动魄㗎喎。嗱，呢一个比喻点睇得好，那个仆人是一个基督徒来的，好像神是给他一些的才干，他没有去好好的运用。那为什么会变到在外面哀哭切齿？我上次讲撒网的比喻的时候说，在外面哀哭切齿是什么意思？是在地狱里面。哇，好奇怪，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又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很想学罗德的。罗德怎样啊？罗德在所多玛俄摩拉逃出来，所有屋企样样东西都烧晒，什么都没晒了，执返条命。很多时候做基督徒都希望是这样，我们虽然什么都没有，执返条命就得了。亦都好似係哥林多前书3所讲，人哋第啲基督徒有宝石，金银宝石做台阶，我哋冇起码有草木和阶啊，烧咗乜都冇啦，但係起码执返条命险过剃头侧身咁样可以过到关得救，咁咪得囉。但係点解今日个经文咁讲啊？这个人会去到地狱的，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两种看法的。讲话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呢，讲话这个人怎么始终都不是真的信的。他只不过是想着以为自己信，有回教会，甚至有回主日学，可能受洗添。但是他不是真的信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就会这样解。但是另外有一种解法就点啊？我呢个人以前得救嘅，但系佢衰咗啦，咪唔得救咯。但我相信有一节经文可以当我哋解释到啊，喺马太福音7:21，系我哋好熟悉嘅经文嚟嘅。经文话咩啊？不是人人称呼主啊主啊的都能进入天国，我从来不认识你，唯独遵行天父旨意嘅才能进去。呢度有冇见到耶稣基督点讲啊？我从来不认识你。耶稣基督唔系话我以前认识你，不过你后尾衰咗啫， 所以我就唔认识你。耶稣基督话我从来唔认识你，所以呢度见到我相信真系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系有好多人自以为系得救，系信咗，而冇系遵行天父嘅旨意。嗱，呢度听咗上嚟好得人惊，唯独遵行天父旨意嘅才能进去。听咗上嚟好似耶稣基督教紧咩啊？以行为称义啊，要有行为先至能够进入天国。嗱，今日讲完之后，我会同大家讲嘅系《申命记》，但系《申命记》同埋天国嘅比喻当中有啲时间，我会讲一个好奇怪嘅一个信息，系耶稣基督有冇教保罗嘅因信称义？嗱，个个都认为系保罗教因信称义，但系保罗嘅因信称义喺边度嚟？好显明系由耶稣基督嘅嗰度嚟噶啦。但系耶稣基督边度教因信称义啊？下个礼拜就会同大家分享。啊，呢度绝对唔系讲行为称义，下个礼拜会解释。但系呢度俾我哋见到，我哋真系要遵行天父嘅旨意，我哋真系要多思就点啊？就多得。要多啲去读神嘅话语，多啲去同人分享神嘅话语，以致我哋能够真真正正系得到神嘅祝福。嗱，喺结束嘅时候，想同大家再睇一翻呢四点啊，回温一下。第一点就系我哋真系要搞清楚，究竟好多嘅教导系人嘅教导定系神嘅教导嚟？其实法利赛人教导话要禁食。唔系衰嘢嚟嘅，唔系话法利赛人教我哋嫖赌饮吹，禁食系好嘅。咁点解会系变咗唔好啊？当若果我哋系以行为以为自己做咗好事就得啦，而唔系真正出于内心嘅时候，就会点啊？就会出现问题，系嘛？所以我哋要好小心，好多呢啲人为嘅叫我哋要点做点做，唔好以为做咗就。是搞掂，要出自内心，是不是真的出于内心？好像禁食这样，你是不是真的为罪而哀恸，而不是就是为了禁食而禁食，或者甚至是为了减肥而禁食、啊、所以我们要很清楚，要搞掂，搞清楚是不是真的神的教导还是人的教导，是不是真的出于我们的内心。第二点，我们见到我们是要读圣经、啊、新约旧约都要读，唔好淨係讀新約唔讀舊約，好多人都話：哎呀，舊約過氣咯，唔需要讀咯。啊，我哋見到耶穌基督話：啊，我嚟唔係廢除舊約，舊約係要成全。而好多我哋見到舊約嘅教導都成全咗喺耶穌基督嘅身上，亦俾我哋見到耶穌基督話：你走去同人哋傳福音，要有啲舊有啲新，唔好淨係就係、是、用啲甜頭嚟到引人信。哎呀，信啦、啊、信啦、啊，啊！神嘅恩典啊，神系爱啊，啊呢一切都系啱嘅，都系好嘅。但系耶稣基督话：你唔好净系攞新嘅出嚟，你都要攞啲旧嘅出嚟。旧嘅咩啊？神嘅怒气、神嘅审判、神嘅公义啊！我哋都要知道，罪系因为啊，因为罪以致我哋系需要耶稣基督嘅救赎啊！呢啲我哋要好小心。第三点，有入就有出。我相信我都同大家系用过呢个例子好多次啊！我成日讲到就系加利利海，加利利海系有入有出嘅海嚟嘅。佢嘅入系由黑门山，佢嘅水由黑门山流到落嚟加利利海，嗰、那个海水系流到去死海，系嘛？有入有出，所以你见到加利利海好有新气噶，新气蓬勃，好多鱼噶。但系你睇下死海，有入冇出，死脚脚。啊！去到我哋嗰啲弟兄姊妹去到圣地咧，点啊喺上高浮啊浮啊，点解浮得起啊？因为好多盐分噶嘛，有入冇出，冚唪唥冇鱼噶喎，系冇生命噶喎。啊，所以就系同我哋一样。若果我哋真系有入冇出嘅话，我哋一样都系一个死嘅信心，就系、是、好似系啊马太福音25章所讲，得到1000两银嘅嗰一个仆人一样。啊，最后佢点啊？沦落到喺外边哀哭切齿。第四点，要多思先至能够系多得。啊，我哋系好多时都好羡慕，有好多人，哎呀，对圣经咁熟啊，咁有得着啊，啊，好羡慕啊。但系人人都可以咁噶，你要只要自己多去读，多去同人分享，呢个系神嘅应许嚟嘅。 你多去读，多去同人分享，神自然就会系俾你有更多嘅知识。嗱，好多时我哋嘅谂法同神嘅谂法真系好唔同嘅。我哋嘅谂法系咩啊？啊，你咁多，俾啲俾冇嗰啲啦咁。点解我哋咁中意罗宾汉啊 ，Robin Hood 啊，英雄啊，劫富济贫啊嘛，系嘛？将有钱佬嗰啲攞啲出嚟俾啲穷人啊嘛？呢啲系我哋嘅谂法嚟噶，我哋谂咁样先至好。神嘅经济好唔同噶，神嘅经济唔系咁噶，你读咗好多经文噶啦，你有嘅我仲要加俾你，神话你冇嘅咧，我连你有嘅我都攞埋走。神嘅经济真系好唔同噶，所以我哋真系好需要系多读多分享圣经，以致我哋能够系得到更加多。嗱，今日新年第一个系信息，我都唔想话净系同大家就系讲系天国嘅比喻。我哋都可以諗一諗新一年點樣，新一年我哋要點啊？第一點係要辨清楚有啲乜嘢係神嘅教導，乜嘢人嘅教導，唔好溝亂。另外咩啊？我哋要係多啲讀聖經，無論新約舊約都要讀，仲要同人多啲分享，咁樣神先至會大大咁樣透過佢嘅話語嚟到滋潤我哋，嚟到祝福我哋。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天国比喻的信息。愿你都是继续祝福我们以后的分享，要分享是生命记。愿你都是帮助我们是能够明白你话语里面的宝藏。主，我们愿我们每个人在新的一年都有这个心来到是研读你的话语，能够是多啲同人分享，以致我哋是能够是被你嘅话语滋润，被你嘅话语嚟到祝福。我哋喺度新嘅一年都祝所有嘅弟兄姊妹，愿佢哋每个人都有是更加亲近你嘅心，更加是接近你嘅心，透过读经，透过佢哋嘅灵修嚟到亲近你。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我仲想同大家睇睇嘅就是讲完咗。讲完咗系天国嘅比喻，学我话斋下次就会同大家讲系生命记。生命记我唔知会讲几多，尤其是会讲几耐，尤其是而家系若果如牧师嚟我哋如月堂分享多咗嘅话，可能就嗰个时间系会系延长咗。跟住生命记之后会同大家讲系马太福音系如何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去年的主题，但是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一样，因为两年我们都是读马太福音，英文堂全个教会都是同步，所以我们会是在这里，应该不是在四月至八月，应该是九月至十二月，是会跟大家讲是如何背起十字架来跟随基督。好，让我们一起是起立，一起唱。